第19章，生命的意义。这个是本书啊比较华彩的一个章节，篇幅也很长。尤尔赫拉利在这个章节里面系统的讲述了他对生命的理解和以后人类如何在新技术条件下去理解生命。它有一个副标题叫《生命不是故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呢？我们慢慢来说。人类哲学史上最根本的、最常被问到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个三个问题中间呢，是最核心的问题呢，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所问的核心是我的历史，是有助于理解，就是我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我。而我要到哪里去呢？问的核心是将来的我会变成谁？所以我是谁，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我是谁这个问题是和我的生命的意义是紧密相关的。这插一句，我们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有一个意义啊。就如果谁告诉你啊，就说这个世界有你没你都一样，你活着或者死去，没有人会关心。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就很难受？那为什么会难受？为什么会难受？这个难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动物必须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意义？再想一想，如果老虎是独行动物，它不是群居动物。老虎，它有没有可能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意义上的要求？比如说，老虎会关心自己的生死会如何影响别的老虎吗？老虎会关心自己在其他老虎眼中的地位和形象吗？这个可以大家想一想。在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意义？我们总说生命要有意义，生命要有意义，但是这个意义本身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概念往往来说，我们是很模糊的。这个意义本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是愉快吗？好像我们追求的总是说，一些让我们自己快乐的事情，对吧？但是如果快乐是意义的话，那么吸毒就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了，对吧？如果说，哎，我再给你一个毒品，这个毒品还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soma，那个《美丽新世界》里面的那个 soma，那吸毒就变成就是让你自己快乐，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快乐怎么来无所谓，可以是药品来，对吧？可以是你这个什么事情成功了来，或者是你得到某种荣誉来，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快乐变成了我们终极的意义。OK，那么是这样吗？或者说意义可以理解为我们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啊？好像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总是一个。总是一个有意义的这个例子，对吧？但是科学证明，就是连最基本的粒子，比如说像中子啊、质子啊，这些都会衰变。最终宇宙不是重新坍塌，就是归于热寂。热寂这个词是个中文翻译，它的英语就叫热死，就 heat death。就热死，那么一切物理存在都会消失，甚至信息也会消失。当然，这个是有争论的，有信息也会消失。一些人认为，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对这个世界的结局有任何改变，那是不是说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没有意义呢？如何去定义这个意义呢？但是，一般人类想到"意义"这个词啊，想到人生意义的这个词的时候啊，不会做很深层次的思考。大多数时候，我们要的仅仅是什么呢？仅仅是一个故事啊。我们智人，我们前面反复讲，是一个喜欢活在故事里的动物。我们本能的相信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大舞台，而这个舞台上面呢，上演一个又一个的，有的时候是很宏大的故事啊。那么这样去理解的话，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生命意义呢，就是希望找到这样一个故事， 来解释啊，为什么现实是这样的？我自己在这场伟大的、宏大的故事里面，角色是什么呀？那么我这个角色是某种比我个人大得多的那么一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宏大叙事如果是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就有意义了。哎，这个是我们人类比较习惯于接受的这样一个套路。那么下面尤尔赫拉利作为历史学家呢，就开始为我们总结了我们人类常见的几种讲这种人生意义故事的形式。第一种就是轮回说。轮回说认为啊，这个世界是一个永恒的周而复始的这样一个圆环啊。中国人对这个不陌生，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看法。我们没有直线的公元纪年的，我们没有说是一年、二年、三年、四年这样一直这样纪年下去。我们的纪年方式是天干地支啊，天干地支的话就是60年一个轮回，60年一个甲子，周而复始。轮回说还认为，在这个巨大的圆环中间呢，每一个角色都会影响到其他的角色，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所以佛教里面讲缘起性空，一个存在，你看到的任何存在都是因为缘起。什么叫缘起呢？就是说你这个对象和其他的角色产生了相互作用，你才存在。所以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面，你生命的意义就是扮演好你自己的这个角色啊。所谓一个成功的人生呢，就是你的演出完成了你这个角色所分配的那个任务啊，简单讲就是人生是戏啊，全靠演技啊，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正能量的一个解释。在印度有一部很有名的史诗叫《薄伽梵谭》，也翻译为《薄伽梵颂》，它里面讲到有一个很伟大的英雄叫 Arjuna。这个 Arjuna 呢是一个王子，他有一次跟敌人打仗啊，他陷入了一场困境。他发现，在他和他作战的这个敌人中间呢，有自己的朋友和亲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应该就是放弃这个战斗啊，还是说继续战斗，那就可能杀死自己的敌人，杀死自己的朋友和亲人。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做是善的，怎么做是恶的，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了，开始怀疑人生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大神显现，然后这个大神叫黑天神 Krishna。印度教的神非常的繁复，非常的麻烦，比这个，如果你记不住这个希腊和罗马的那些多神的话，那印度教的神绝对能把你更弄懵。为什么呢？他有本体的神，有神的化身，有化身的化身，就是非常复杂。简单介绍一下，印度教最重大的这个三个神，最主要的叫三大主神，就是湿婆、梵天和毗湿奴。那么这个这儿提到的这个黑天神 Krishna 呢，就是毗湿奴的，好像是毗湿奴的一个化身的化身，还是怎么样？但是不要把它和大黑天混起来。很多人就是大黑天和黑天神会混起来。大黑天是湿婆的化身，而黑天神 Krishna 呢是这个毗湿奴的化身，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复杂，不去管它。他就现身，现身之后呢，就教导这个 Arjuna 王子啊，他说，在伟大的宇宙轮回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这他原文叫 Dharma。Dharma 什么意思呢？在印度教里面被认叫做叫世间万法，就是法。这个法呢比较难理解，就是和我们中国的文化差别很大。它大概两个意思，就是说社会生活它应该有一定的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呢应该是通过这个把社会分为合适的等级，以及这个比较良好的等级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组织。而这个等级中间的每个个人呢，也应该就是 完善的去组织自己的生命过程啊，这个挺复杂的。如果大家理解那个了解那个柏拉图的这个理想国的话，哎，就有点像那个，他是就是每一个人归属自己的阶层啊，这个统治者是一个阶层啊，战士是一个阶层，匠人是一个阶层，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安排。这个叫世间万法。这个 Dharma 在中文的翻译里是什么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就达摩。那达摩祖师，这个达摩的意思就是世间万法。在这样一个理论下呢，你必须认清自己的宿命，你的命数，你的达摩啊，走自己规定好的那个道路，完成自己被赋予的那个使命，这样你才能获得内心平静，免于迷茫，否则就会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走你该走的道路，你不完成自己该完成的使命，你会破坏整个大千世界的平衡，所以你自己也找不到内心的平衡。所以无论你被设计好的那个道路是什么都一样，一个完成自己职责的一个洗衣女工，比一个不完成自己职责的王子要有更成功的、更有意义的人生。哎，这个就是这一套理论的这个解释。那么Arjuna王子听完这个黑天神的解释以后啊，终于明白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于是拨开迷雾见太阳，他要完成自己作为一个战士的使命，所以他就奋勇地击败了敌人啊，杀死了自己的朋友和亲人，成为了印度世界里最被爱戴的英雄之一啊。这印度里面好像有8个还是10几个，我都忘了，都是很被这个印度的文化里面爱戴的英雄啊。这个就是Arjuna 王子的故事。再往下，尤尔赫拉利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更熟悉啊，1994年迪士尼史诗故事片《狮子王》。在这个《狮子王》这个故事里呢，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理论啊。这个老狮子王啊，叫 Mufasa，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字总给我带来一种很恐怖的一个感觉，所以我经常用这个名字来吓唬我的孩子 ，Mufasa。这个老狮子王姆法萨呢，就是告诉这个小狮子辛巴，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生命之循环中，狮子的角色就是要吃羚羊，羚羊呢吃草，草呢从土地里吸取营养，而狮子死后啊，营养归于土地，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动物就是这样去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循环。在这个圈里面，在这个伟大的循环里面，每一个对象都是和其他对象有联系的，他们是相互依靠、相互影响的。所以如果有一个部分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变得不稳定。那么小辛巴的这个职责是什么呢？那么作为狮子，就是等你这个老姆法萨死了以后，你得继位啊，就像这个老皇帝传位给新皇帝一样，对吧？千斤重担交付于你了啊，你的职责就是管理和统治整个狮子王国。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出问题了，这个姆法萨呢被自己的弟弟谋杀了，而小辛巴呢就逃掉了，他离开了狮子王国，和另外两个动物，一个是狐獴，一个是油猪，名字我都不知道了，那么一起快乐的生活。他们的处事原则就是没什么可担心的啊，什么烦心事儿我都不去管啊。他们的口号叫 Hakuna Matata， 这个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都知道，这个碰到任何烦心事儿，这个三个小伙伴呢就会一起喊这个口号 Hakuna Matata。我怀疑他这个和英语的 Who cares 可能是有关系的啊。但是，正因为辛巴逃避了自己的责任，那么狮子王国乃至整个草原上的这个动物界呢，就陷入了灾难。最终，姆法萨的灵魂向这个辛巴显现，告知辛巴他生命中的责任。最终，辛巴终于是醒悟了，认识到我是谁 啊，我的责任在哪里？于是他回到了狮子王国，夺回了王位。啊，这个中国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说法叫解明于倒悬啊，在我夺回王位之前啊，人民都是被倒悬的，所以我是替天行道，解明于倒悬啊，所以如电影的结尾呢，就一切就回到了和谐繁荣的景象。辛巴呢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生命之环就继续轮回。而朱纳王子的故事和辛巴的故事都表明，在这样一个哲学观里面呢，每个人的生命被事先就决定好了有某种意义，你需要承担某种责任，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发现我自己的这个任务和职责是什么，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承担这个责任，演好自己负责的这个角色。那么一旦如此呢，如果人人如此呢，就天下太平，人就可以从自己的迷茫和困惑中间解脱出来。当然除了佛教和印度教的这种轮回观以外呢，其他的宗教对世界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们认为的世界历史是直线的，而不是轮回的，它会有一个神创造天地的一个开始，有一个不太长的中间过程。我们觉得人类历史挺长吧，但是在这些宗教里面，这个人类历史其实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中间的过渡过程，它最后有一个永恒的结局。那么人生的意义呢，就在于坚守神的启示和教导，最终要获得神的认可，那么你就可以进入永恒的天堂啊，那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了，因为你和神同在了，你永恒了，对吧？当然你这是运气好的时候啊，如果运气不好，对不起，下永恒的地狱。当然你也有意义了，对吧？你也永恒了，对吧？在地狱里，这是这些宗教的看法。所以在这样的人生中间呢，这个遵照教义的规定来生活就非常重要。遵守教义在这些宗教里面啊，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安排，还是别人要求你去这样去做，而是这是你全部生命的意义所在。这个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比较极端的教徒，他们为什么对宗教是如此看重。这个不仅仅是一种安排，而是这就你的所有的这个宗教实践，就是你所有生命的意义所在。除了这些比较古老的故事或者说人生观以外呢，尤尔赫拉利还提到了一些比较现代的观念，比如说国家主义或者叫民族主义，这个在英语里是一个词儿，叫 nationalism， 也讲一些类似的故事，比如说这个民族主义吧，往往说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如何如何光荣的一个历史啊，或者如何如何屈辱的一个过去，而我们要振作起来去创造一个光明的明天。所以你的生命的意义就是对你自己的民族要做出贡献，要发扬光大民族文化，或者说你要培养更优秀的民族后代等等啊，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保卫自己的民族啊，所以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Okay？ 那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共产主义创造的这个故事呢，也很类似于民族主义，只不过主角变成了阶级而不是民族。共产党宣言的开篇是这样说的：我们之前的历史全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人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工头和工人，一句话，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一直是相互对立的。他们或明或暗的斗争啊，每次斗争的结束，不是革命导致社会重建，就是抗争阶级被全面的践踏。这个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开篇。这个宣言认为呢，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出现两个对立的阶级，就是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终他们之间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然后共产主义诞生，人类在这个地上的天堂里永远幸福的快乐的活着啊，这个跟这个天堂的那个故事是差不多的，永恒的快乐啊。所以你生命的意义是去促进这个最后革命的胜利，去唤醒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事实上这个是现实哦，这可不是一个故事了，这个事实上这个就是20世纪初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现实。不知道我们小时候都背过的这个保尔柯察金，对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里面的主角他的那句很有名的名言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而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年华是吧，就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个我估计大多数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背的。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在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这个运动赋予人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尤尔赫拉利在回顾了这些不同的不同版本的不同文化下不同历史阶段的所定义的人生意义之后，他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这个发现是什么呢？我们明天来讲。好，谢谢大家收听。